客户是会感知的，不会不感知的，就不是靠这个宣传啊各种东西来塑造一个品牌。我认为其实要改造的就是一个客户中心，你要赚点口袋里的钱，你怎么让人家感觉喜欢你，你才能把那钱掏出来，否则你不就是喜欢他，我客户抢过来那我就抢到了。 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高德康， 小企业他一定要，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一点没有给他资金的话，他确实是很难去创新的，再发力去做好一个基础。最大的还是要从加工开始做好指导，就是最要紧还是做品牌。你把品牌做起来，慢慢的定位定清晰了，你刚开始就是做精，做哪怕是人少一点，人群精对准那个应该说准确，再少就慢慢的会变大。如果说你做起来的东西没人需要，那就你不要去做的。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龙毅，一起来关注本期资讯。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军于2018快递峰会称，快递业呈稳中向好趋势，上半年快递累计完成220亿件，同比增长27.5%，智能快件箱达24万组，较去年末增长16%，快递服务质量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0.5%。快递服务满意度和实现准时率进一步提升。华为消费者业务于近日召开了内部最高规格的2018年质量大会，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及主要高管悉数出席并发言。在今年的质量大会上，余承东再次强调了华为要以消费者为中心，所有的质量围绕消费者全场景智能体验战略来实施。中国资本市场纯丝绸第一股嘉兴丝绸因一笔巨额土地拆迁补助撑起公司业绩。去年年底，因嘉兴丝绸旗下山青闸片区房屋拆迁获得土地征收补偿，去年公司计入资产处置收益金额约1.41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73%。2017年，公司主营的服装、丝类产品、面料产品等业务毛利率全面下滑，整体销售毛利率17.16%，较去年下降2.5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长周国建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以上就是本期的969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3块，其他的钱都落入别人口袋。也许是上天故意安排，也许是手气实在太坏。我想要为你赢得一个未来，却一不小心输了现在。你叫我赌输了就不要回来，难道你真的不明白？输了钱的男人才会回来，赢钱的总是逍遥在外。我的口袋有33块，这样的我实在没脸回来。我的口袋有33块，这一点钱不够你明天买菜。我知道你在苦苦等待，也催促自己脚步加快。我好不容易回到了家门外，却只能在门外徘徊。这时我看到家门突然打开，原来你早已经明白。你说吃了一次亏才会学一次乖，明天让我们重新再来。你叫我赌输了就不要回来，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只有输了钱的男人才会回来，赢钱的总是

觉，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香水味，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7月29号星期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最高气温33度，东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4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4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丰台、海淀在25到33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在家如何进行力量训练呢？懒得去健身房的听友们，在家可以做一下俯卧撑。俯卧撑能够锻炼上半身的胸肌以及肱三头肌，并且对肩背部的肌肉也能够起到力量训练的作用。家里如果有结实的杆子，也可以做引体向上。引体向上主要锻炼手臂的力量，并且对肩背肌肉也能够起到力量训练作用。如果你家还有哑铃的话，也可以举哑铃来进行力量训练，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重量，逐渐进行加量。此外，在家里你还可以做仰卧起坐，仰卧起坐能够锻炼腹部肌肉以及腰部的力量，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逐渐加量进行锻炼。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东城区新开放的森林公园，其实好玩的公园呢，在北京还有很多。这些公园最大的特色是离居民区近，容易到达。比如顺义区的金城汇公园，它离村民家不足100米，在拆围过程中，村委会决定把溪沟填平，拆除周边的丝乱搭建，建成金城汇公园。公园还建有长廊、凉亭，安装了 LED 节能灯，晚上也能灯火通明。不但本村村民爱来这里，邻村很多村民也来这里遛遛弯跳广场舞。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 其实我也一样，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放松心情，感受一份舒心。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和他们朝夕相伴。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

并不复杂，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午夜的两点半，我走不进梦乡，时间在眺望，悲伤还在远。